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雅典的泰门》，原剧作者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戏剧家，英国的莎士比亚。他一生创作了37部剧本，对欧洲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代表作之一，作品通过主人公的厄运抨击了忘恩负义和拜金主义思想。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雅典的泰门》，改写余绍文，演播周正。 很久很久以前，在雅典有一个贵族名叫泰门，他有着王侯那么多的财富，性格又豪爽仁慈。因为他的性格，他喜欢结交社会各阶层各样的人物。因为他的财富，社会上不同地位不同性情的人，不论是轻浮油滑的还是严肃庄重的，都乐意为他效劳。他巨大的财产，再加上他善良和蔼的天性，征服了各种不同的人，使他们乐于向他致敬。从那些脸蛋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主人的喜怒哀乐的谄媚者，到憎恨人类憎恨自己的讽刺派，一个个都乐意在他的面前屈膝。只要泰门一开口，就可以使他们满载而归。只要泰门向他们点点头或打一个招呼，他们回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价百倍了。如果一个诗人写成一部作品，他只要请泰门写一篇推荐给社会的序言，那么作品的销路就有了十足的把握。如果一个画家有一幅画想卖，只要拿给泰门，假装请他鉴赏品评，这位老爷就会毫不犹豫地拿出一大笔钱来买下它。如果珠宝商有一颗贵重的钻石，因为价钱定得太高卖不脱手，那么只要拿到泰门府上，不论多么贵都可以得到一笔好价钱，还会得到泰门的千恩万谢。不仅如此，那些个挥霍成性的浪荡公子，因为行为不端而被捕，总是央求泰门出钱把他们赎出来。其中有一个吃白食的，名叫文提迪斯，胡乱的花钱，还是泰门出了一大笔钱替他还债。当然，泰门的钱偶尔也会花得值当。他们有个仆人叫路西利斯，他跟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相爱了，可是女孩子的父亲非要一笔可观的陪嫁费不可。路西利斯当然拿不出这笔钱，泰门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慷慨地拿出了这笔钱，帮助路西利斯成全了一对有情人。可是这种仗义疏财的事情并不是每天都有，包围泰门的更多的 是那些个吸血鬼和寄生虫，他们整天的挖空心思的吃太门的饭，用太门的钱。太门好心，他从来想不到别人会算计他。太门有钱又豪爽大方，别人送礼物，太门从来是用几十倍于那个礼物的钻石或者是宝石酬谢。所以那些个食客并不只是白白的吃太门，他们总是别有用心的带一些个太门可能喜欢的东西上门。只要太门夸赞一声，那么狗也好，马也好，任何礼物都会成为太门的东西。而那些食客呢，马上就会得到一笔很高的利息。最近路西斯老爷和路库勒斯老爷就是用这种方法送给太门四匹披着银座具的乳白色骏马和两对猎犬，而这两位老爷得到的谢礼自然远远高于这些。比起另外一些人，这部分食客还算客气，有时候其他的那些家伙直接向太门夸赞太门的什么东西，那么太门就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东西送给他。那天就因为一个贵族赞美了太门的一匹栗色马，太门马上就把这匹马送了他。太门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是真心喜欢一件东西，是绝不会把它夸得那么恰如其分的。用太门的管家弗莱维斯的话说，如果太门有许多国土，他也会分给那些所谓的朋友，而且永远不会感到厌倦的。这样太门一天到晚总是命令仆人们预备这个预备那个，把贵重的礼物拿去送人。在别人眼里，太门总是在傻头傻脑的乐善好施，钱财产业从他手里飞了出去他也不管，将来怎么过日子他也从不放在心上。他忠实的管家弗莱维斯经常地劝告他，告诉他他的产业已经抵不了他的债务了。然而泰门总把那些食客当作朋友，认为别人也会像他一样仁慈慷慨。对于弗莱维斯的忠告，泰门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充耳不闻，一如既往善待他那些个朋友。然而他的那些朋友把他当作摇钱树，他们利用太门的好心，千方百计地算计他的钱财。他们只要从乞丐那儿偷了一条狗送给太门，马上就会拿到金子；送给太门一匹马，立刻就会得到太门20匹好马的回礼。这样的挥金如土，即使有座金山也会被挖空的。当太门的高楼大厦挤满了沸沸扬扬的食客，当遍地都流淌着那些无赖酒鬼们撒的酒，当所有的房间都点着彩灯，到处回响着音乐和纵酒的声音的时候，弗莱维斯这个老实的管家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为他善良的主人流泪叹息。他知道泰们花费了无数的钱财买到的一声赞美，一旦钱财散尽，那赞美的声音就会消失。而这些酒肉上得来的朋友，等到酒杯里一没了酒，就会像飞虫见了冬天的乌云一样，立刻无影无踪的。 终于有一天，泰门不得不面对现实了。当他吩咐弗莱威斯再把他的土地变卖掉，换些钱来用的时候，弗莱威斯告诉他，他的田产或者已经卖掉，或者已经抵押给别人了，所有的家产只能够偿还一半债务。泰门大吃一惊，我的土地不是一直通到斯巴达吗？弗莱威斯苦笑地说，我的好大爷，整个的世界也不过是一句话，即使它是完全属于您的，只要您一开口，就可以把它很快地送给别人。尽管放债的人派了仆人守在门口，可是泰门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他认为他的钱财虽然用得有些蠢，但都是用在了朋友身上，他的朋友们不会对他的贫困袖手旁观的，只要他一开口，他的朋友们就会把他们的财产给他自由支配。为了向弗莱威斯证明这一点，他立刻叫仆人们分别到几个地方去见他的朋友们。他满怀信心的要向管家证实，他的朋友都得到过他大笔大笔的赠金，现在他要向他们借一点钱，是绝对可以如愿的。另外，他又派人到文提迪斯那里。文提迪斯因为泰门给他还了欠债，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新近他的父亲去世了，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足够报答泰门过去对他的帮助。而泰门只要求文提迪斯把当初资助他的那5个泰伦还给他。头一个找的是卢库勒斯。这个贵族头一天晚上还梦见银盘子和银瓶子呢，这会儿见了泰门的仆人，想当然地认为是泰门给他送梦里的那些个银器的。卢库勒斯兴奋地手舞足蹈。然而当他知道了泰门这一次是来向他借钱的，他立刻明白泰门的慷慨已经没有资本了。他喊了起来， 哎，他是一位尊贵的绅士，哎， 就是太爱摆阔了。我好多次陪他在一块儿吃中饭，打算劝劝他，晚上再去陪他吃晚饭，哎，也是为了劝他不要太浪费。其实啊，卢库勒斯说的一次次吃泰门的饭是实情，然而他说是为了劝泰门节省点儿，就实在是恬不知耻了。他不顾泰门对他的好处，不但对泰门的球员置之不理，还无耻地塞给那个仆人小费，让他回去对泰门谎说卢库勒斯不在家。那个去找路歇斯仆人的情况也很不好。泰门曾经像父亲一样照顾路歇斯，用自己的钱替他还债，维持他的产业，甚至他仆人的工钱也是泰门替他代付的。可是这个忘恩负义的路歇斯看到泰门开始穷困了，尽管泰门向他借的钱还不如阔人们行善事施舍的多了，还是花言巧语的拒绝了。直到这个时候，宽厚仁慈的泰门才恍然大悟，世事的变迁，人情的变换， 竟然变到如此地步。友谊是这样的轻浮善变，不到两天功夫就换了样了。又有谁能说跟自己吃饭的就是朋友呢？辛普洛里斯、文提迪斯和泰门派人挨家去求借的那些贵族，要么是回答含糊，要么是一口回绝。泰门有钱的时候，人们称赞他宽厚、慷慨、大方。此时此刻，那些得过他好处的人们，又大言不惭地责怪他挥霍浪费，而且愚蠢。其实，泰门真正愚蠢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竟然挑选了这样一些厚颜无耻的家伙做他的朋友。现在，泰门的屋子，他曾经举行过无数次宴会的地方，竟然像是拘禁他的监狱。那些个铁石心肠的朋友，派了仆人们来要债，整天聚在泰门的家门口，简直不容他有一点喘息的功夫。泰门应该还人家的钱，比他实在欠下的债还多。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身上带着泰门送给他们的珠宝，竟然到泰门家来讨还珠宝的价钱。要债的人们又凶又狠，说是泰门只有把钱还清才有资格去死。而这个要50泰伦，那个要5000克朗，泰门就是把身上的血一滴滴的数清，用一滴滴的血去还，也是还不完的。泰门的钱囊看起来已经是岁晚寒深的暮冬时候了，他已经和弗莱威斯解除了主仆的名分，他们一个是无账可管，一个是没钱可用。然而这一天，泰门又宣布请一次客，他把雅典所有的名流贵族，他的曾经朝夕相处的好朋友们都请来了。这些和路歇斯、路库勒斯、文提迪斯、辛普洛斯一样趋炎附势的家伙，发现泰门还有能力这样大宴宾客，那么前几天的行为不过是泰门试试他们。这些个贵族懊悔极了，为什么当初不借给泰门那么一小笔债款呢？他们就纷纷地向泰门解释、表白、道歉。在泰门有钱的时候，燕子跟随夏天也不如他们跟随泰门这样踊跃，而泰门穷困的时候，他们离开泰门也比燕子离开冬天还快。现在他们认为又是应该追随泰门的时候了。当音乐又响起，热腾腾的宴席又端上来的时候，人们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然而这一次，遮布下面的食物和泰门现在的家境更般配、更相称，盘子里有的不过是蒸汽和温水。愤怒的泰门把盘子里的水泼向了他们，吩咐道：“狗子们，舔你们的食去吧！”这些个贵族纷纷逃避，泰门追赶着他们，诅咒着：“你们这些个微笑的、柔和的、可厌的寄生虫，驯良的豺狼，温顺的熊，命运的弄人，酒食蒸煮的朋友，趋炎附势的苍蝇， 脱帽屈膝的奴才，水汽一样轻浮的小丑。他们争先恐后地向外逃着，袍子掉了，帽子丢了，首饰也丢了，跑得慢的被太们把骨头都给锤疼了。从此以后，大彻大悟了的太们和雅典断绝了一切关系，他开始痛恨人类，到森林去和野兽做伴侣。在他看来，最凶恶的野兽也比无情的人类要善良得多。这个曾经受尽世人歌颂的雅典的宠儿，现如今只有凛冽的霜风吹干他的衬衣，只有苍苍的老树追随他的左右，只有冰冻的寒溪是他的早饭，只有那些赤裸裸的生存在上天的暴怒之中，无遮无掩的受着风吹雨打霜雪侵凌的草木和他为伴。他吃的是草根，喝的是生水，即使这样，他也不愿献媚于他的同类而求取一些好处。对人类的痛恨无时无刻不在充盈着他的心，他诅咒人们通奸、破产、偷窃、得瘟疫，祈祷神明帮助他毁灭雅典人，毁灭全体人类，不分高低贵贱。一天，他挖树根的时候，挖到了一堆金子。如果太门的心情跟过去一样的话，这一大笔财富又可以替他引来朋友了。然而，这时候的太门一见到金子就感到讨厌。他已经彻底的厌弃那个因为金子黑的可以变成白的，丑的可以变成美的，错的能够变成对的世界了。可是他想到金子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为了金子人们可以盗窃、贿赂、凶杀，他快乐地想象这堆金子将给人类制造的种种磨难。这时候他看到雅典的将官艾希巴蒂斯带领着一部分军队穿过了树林去攻打忘恩负义的雅典人。泰门很高兴，把金子送给艾希巴蒂斯，让他的士兵把雅典的居民都烧死，把雅典城夷为平地。他要艾希巴蒂斯把耳朵堵上，把眼睛闭上，硬着心肠把那些雅典人统统的剁死。不要因为老头有白胡子就可怜他，因为他会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也不要因为富人的表面贤淑、处女的秀美而放下利剑，更不要看到婴孩微笑而发慈悲。随后太们又祈祷天神，在把雅典人征服之后，再把艾希巴蒂斯这个征服者也毁灭掉。太们就是这样彻底的、刻骨铭心的仇恨雅典、雅典人和一切人类。如果全体雅典人的生命都在树根里的话，泰门会毫不犹豫地把树根一口吞下去。正当泰门怀着一腔悲愤过着孤苦的野人生活的时候，他诚实的管家弗莱威斯找到了他。这个好心的仆人看到高贵的泰门如今浑身赤裸和野兽生活在一起，难过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泰门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人， 当然也包括弗莱维斯。虽然弗莱维斯一再的表白，使得泰门终于承认世界上还有一个好人，可是弗莱维斯长得也是人的样子，泰门见了人形就抑制不住的厌恶。善良的弗莱维斯只得挥泪离开他。这时候，艾希巴蒂斯已经像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猪一样攻打雅典城了。那些健忘的贵族这时候才想起泰门。泰门过去曾是勇敢而且精通战略的雅典将军，只有他才能够应付目前的局势，打败艾希巴蒂斯的疯狂进攻。贵族们找到了泰门，向他许下了很多的好处，雅典人们无限的爱戴和不可数计的财富。可是如今的泰门已经是脱胎换骨了，再也不是乐善好施的贵族、超凡出众的勇士了。如果艾希巴蒂斯要杀他的同胞，泰门是全不介意的。如果美丽的雅典城被劫掠一空，泰门还会拍手称快呢。贵族们失望地哭了起来。泰门又说，不过我是爱我的国家的，让我来指点同胞们一条避免狂暴的艾希巴蒂斯的愤怒的方法吧。贵族们觉得出现了一线生机。泰门让贵族们转告雅典人，不分贵贱高低，愿意解除痛苦的，都在他把树砍掉以前自己来吊死自己吧。泰门以前给了人们许多恩惠，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和人类，他曾经深深爱过又曾经切齿痛恨的人类打交道了。他葬身在海边，一年一年，是那苍茫的大海在他的墓前哀泣。泰门直到死都在蔑视着伪善不诚实的人类流的那些短暂轻薄的眼泪。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剧作《雅典的泰门》。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金玉奴》。《金玉奴》是我国传统戏曲剧目，又名《红鸾喜》《豆汁记》，取材于明代古今小说和金谷奇观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京剧、徽剧、滇剧、川剧、豫剧、评剧、河北梆子都有此剧。此剧是一个富贵一妻遭棒打的喜剧故事，剧中以乞丐妇女金松、金玉奴的高尚品德与读书世子莫吉的卑劣行径形成强烈对比，赞扬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善良真诚，揭露讽刺谴责忘恩负义的名利之徒的龌龊心理，是反映传统伦理道德的优秀戏剧作品之一。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金玉奴》，改写杨丽梅，演播张桂兰。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湿冷的空气沉重地低低地压在这座江南小镇的上空。这一天天还没有亮，就下起了江南罕见的大雪。柔软的雪像吸尽了一切声响，万籁寂静。天亮时已是银装素裹，雪仍是一阵紧似一阵的不肯停歇。大雪整整下了一天，黄昏时狂风四起，雪却停了。然而凛冽的寒风扬起的积雪像是颗颗沙粒吹打在行人的脸上，钻进他们的脖子里，冰冷刺痛，他们不由得缩起脖子，揣起双手，加快了脚步，急忙向归家途中奔去。天更加昏暗了，街上也几乎没有了行人。在有数的几个行人中，一个年纪轻轻的男人似乎并不急着去哪里。几乎一整天了，他执着在小镇的路上，漫无目的。他衣不遮体，在刺骨的寒风里瑟瑟缩缩地发抖，还低低地呻吟。天越来越黑了，他行走也越来越困难，步履蹒跚，磕磕绊绊，最后在狂风的呼嚎中，终于昏倒在了一间茅屋的门前。烛光跳跃着透过茅屋的纸窗，映在了窗外的雪地上。屋内一位妙龄少女坐在桌前，正对着烛台发呆。她峨眉微颦，红润的双唇向前撅起，显得那么心神不定，烦躁不安。这位叫金玉奴的小姑娘自幼丧母，是由做乞丐头的父亲金松一手拉扯大的。父女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虽清贫，却也不乏亲情谐趣。今天为了挣些钱糊口，金松一清早就冒雪去为有钱人家照看喜事去了。整整一天了，直到现在还不见父亲的踪影，也就难怪玉奴焦虑不安了。玉奴再也坐不住了，他打开房门，一阵狂风卷着雪花吹了进来，玉奴不由得双手捂住双肩，打了个寒战。 迎着北风，他迈出房门，向黑暗的街道深处张望着。忽然，他的脚被什么绊了一下，险些摔倒。他站稳脚步，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小伙子卧在雪地上。看来这小伙子已昏倒多时，身上已经有一层薄薄的积雪。玉奴毕竟出生在乞丐家，他对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是太了解了，他并不惊慌，知道这是一个饿昏的倒卧。善良热情的玉奴立刻上前摇撼着呼唤着，小伙子终于清醒了。玉奴让他爬进房门，准备给他喝些热豆汁儿来缓解他现在的冻饿。对于玉奴的家境，也只能做到这些了。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玉奴的父亲金松终于回家来了。金松一进门，看见一个陌生的小伙子坐在地上，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使他恼怒万分，责备玉奴不该让小伙子进家里来。但当他听了玉奴的解释之后，热心肠的金松老丈反催促玉奴快拿豆汁儿来给小伙子充饥。小伙子狼吞虎咽喝下两碗豆汁儿，身上有了些力气，在金松老丈的询问下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他姓莫名基，是一名秀才，父母双亡之后，家业本已凋零，谁知又遭了大火灾，烧得片瓦不存，只身乞讨为生。遇到这样大雪天气，又三天没吃过东西，所以昏倒在这里。要不是小姑娘搭救，自己早就没命了。说到这儿，小伙子伤心地落下泪来，对金松妇女的再造之恩感激不尽。善良单纯的玉奴听着听着不由得也哭了起来，同情怜悯使小玉奴总想给墨姬一些帮助，热心地请求父亲允许再给墨姬点东西吃。小玉奴忙着热杂货菜去了。金松老丈肚子里打起自己的算盘，独生女儿小玉奴已经16岁了，还没有出嫁，这墨姬是个读书人，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又是孤身一人，不如自己将她招门纳婿，儿婿两当，也可使自己老来有个依靠啊。老丈虽然这样想了，但觉得没有个媒人替自己向墨姬提亲，要自己当面说，总有点难以开口。犹疑再三，最后直率的老丈还是向墨姬讲明了。我打算把小女许配给你，不知意下如何？墨姬听了一愣，心想，自己一个读书人，怎好和一个乞丐头的女儿结婚呢？可又一想，自己已落到乞讨为生的地步，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唉，也不能顾忌太多了。于是墨姬接受了老丈的提亲，决定做金家的上门女婿。金松老丈是个豪爽痛快的人，说办就办，当天就在乞丐们的协助下为玉奴和墨姬举行了婚礼。墨姬想着自己的秀才身份，硬着头皮无可奈何地接受着乞丐叔叔大爷们的祝贺，还迫不得已 必须接受这些乞丐叔叔大爷们给他的裤子，才盖上破烂衣服做新郎。连新娘的盖头布也还是这些叔叔大爷们给凑来的。婚礼既无鼓乐又无笙歌，在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的简单仪式下结束了。天真美丽的玉奴带着对未来生活幸福美好的憧憬，羞涩地步入洞房。新婚燕尔，小夫妻和谐恩爱，玉奴倾心爱着丈夫，生活尽管艰难，她却尽自己的全力想办法使丈夫生活得更好些。墨姬本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没有一点谋生的能力，现在有了个栖身之处，有老丈要饭供养，也只想饱食暖衣，从今往后在家中陪伴娘子，再也不出门了。玉奴却给他指出，今当大比之年，你就该上京赶考才是啊，怎么说在家陪伴着我，这像什么话呢？墨姬说，哎，我刚刚吃了两顿饱饭，就叫我受那风霜之苦，我是不去的。墨姬的打算是等岳父老大人百年之后就承受他那个杆儿上的，也就是想做乞丐头了此一生了。玉奴为墨姬年纪轻轻的不求上进、无志气、无心胸恼火了，责怪墨姬不该如此，自己是想守青灯半读书望你成名，绝不想贪荒爱误你的前程。墨姬被激长了点志气，他想，倒不如进京都求取功名。但为了掩饰自己的不求上进，他决定说几句好话来哄玉奴。他花言巧语地说，娘子不要啼哭嘛，我情愿上京求取功名，只是舍不得娘子你呀。简单的玉奴信以为真，为了墨姬，他不畏路途艰辛，决心陪墨姬进京赶考。当金松老丈得知女儿女婿要离开自己进京时，独自一人的孤寂使他畏惧，又为了给女儿女婿凑盘缠，他决定和他们一起进京。他说，我跟你们去，我可不是白去啊，我沿途要着饭，哎，钱也有了，饭也有了，也到了京城了。主意一定，三人打点了一下就上路了。一路上没有车船一马，全凭着两只脚赶路，吃的是金松老爹沿途乞讨的残羹剩饭，要来的东西还先紧着墨姬。父女二人为了他赶考，忍饥挨饿，苦苦地克扣着自己。就这样，风餐露宿，日夜兼程，总算到了京城。三人找了个住处，草草安顿了下来，已是临近考期了。玉奴日夜侍候着墨姬，让她安心读书。墨姬倒也临时抱佛脚，苦读了几天。金松老爹在京城照旧天天乞讨，三个人的生活全仗他一人供养。考期到了，墨姬进了考场，整整三天，玉奴日盼夜盼，只希望墨姬能高中，才不负老爹爹为儿女沿街教化的一片苦心，也不负自己背井离乡 陪他进京赶考的一片赤诚之心呢。墨姬战战兢兢考完三场，奔回家来。父女二人你推我让，谁也不舍得吃要来的半碗剩饭，省给了刚到家的墨姬。这时的墨姬倒还有些人心，知道有这样贤德娘子、仁慈的岳父是自己的福分。三个人静候发榜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一天，金家门前来了报路人，高呼着：“墨姬墨大老爷得中喽！”报路人呈上报单，墨姬念道：“捷报，贵府墨大老爷胤禛得中甲辰科第八名进士。”墨姬念完，不禁忘形地哈哈大笑起来。金松父女正沉浸在女婿成功的欢乐之中，猛地听到了墨姬沉下脸来的喝声：“呵呵，中虽中了，从今以后大家要拿些规矩来。”父女二人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开始意识到与墨姬之间的距离。玉奴想到父亲这么大岁数，一路上不容易，现在丈夫刚中了举，就给父亲委屈受，难受地哭了起来。金松老爹怕女儿伤心，反宽慰着女儿。这时报路人再次登门喊叫着：“墨姬墨大老爷放任了。”报单上写的是：“贵府地墨姬墨大老爷实授江西德化县正堂。”这正堂就是知县。当了官的墨姬架子更放不下来了，在迎接他上任的德化县三班衙役面前，对金松老爹直呼金二，像使唤奴仆一般。上任的路上，墨姬得意地想：“果然是时来运转，一帆风顺呢、登龙门再几步，直上青云。”不觉飘飘然，不但全然忘却了自己当时倒卧的惨状和金松父女的救命之恩，反将二人呼来唤去地差使着。玉奴难忍他的盛气凌人，为爹爹被欺凌而痛苦不堪，但只有忍耐。天黑了下来，狂风骤起，江中浪大，行船只好停泊。这时兴奋过后的墨姬开始懊悔了：“唉，当初就是冻饿而死，也不该和乞丐头结亲。”再一想，哼，只要金松父女在，就有可能把我的事宣扬出去，那定会有碍我的前程啊。思来想去，他拿定了个主意：“我不免趁此夜深人静，四下无人，将玉奴框出船外，推入江心，然后再将金松撵下船去，以绝后患。”说干就干。坏了良心的墨姬将正在伤心假寐的玉奴叫起来，说是你我二人到船头赏月一回。盛情难却的玉奴与墨姬到了船头，没了人性的墨姬乘机将玉奴推下江去，反呼：“哎呀，夫人夫人！”对从睡卧中惊起的金松说是：“你女儿失足落入江中了。”江中狂风推着大浪，又是一片漆黑， 尸体当然是无法打捞。墨姬暗自得意，自己的阴谋已得逞。金松老爹望着茫茫的江水，哭喊着：“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在一旁的墨姬冷酷地说：“金公，不必哭了，水势甚急，打捞不起，这是你女儿命该如此。你年纪大了，衙门的规矩又不懂，不必随往任所。现有纹银20两，命你回家吃碗安乐茶饭，下船去吧。”人穷志不穷的金松老丈拿起银子砸向墨姬，说：“你要没有我们这门亲戚，早就喂狗了。这银子我还没看得起他呢。”临下船时呼喊着：“玉奴儿，玉奴儿，你死得好苦啊！”江中风浪渐细，在江水连天的渺茫之中，一条泊在江湾中的大船时隐时现。这只船载的是官拜江西巡按的林润林大人。林润与夫人也是在赴任的路上，遇风浪停船的江湾，风停后正在观江景，忽听一船夫高喊：“江中有一具女尸！”林大人吩咐众人速速打捞灌江汤。也是命该玉奴不死，居然被救活了。苏醒过来的玉奴感谢林润夫妇的救命之恩，并哭诉着自己负心的丈夫如何丧心病狂，恩将仇报。苦命的老爹爹又不知今在何方，哭声凄凄切切。林大人听了怒发冲冠，说：“老夫乃是江西巡按，那墨姬官居江西德化县正堂，正是老夫属下，我自有处置之法。”林夫人怜惜苦命的玉奴，与丈夫相认玉奴为义女，代至任所。林大人又派老院工沿江寻找金松老丈，使妇女团聚。林大人上任，一天单传德化县知县墨姬觐见。见面后，林大人问：“此番上任可携眷否？”墨姬答道：“也曾携眷，只是糟糠不幸，失足落于长江了。”知底细的林大人不免哈哈大笑。这时在一旁的南昌知县甄义臣对墨姬说：“恭喜年兄，贺喜年兄，林大人有一女儿，生得人才出众，有意许配于你。”喜极欲狂的墨姬立即上前大礼参拜林大人。林大人命墨姬在暗院衙内居住，说择日与他们完成花烛。这一切都是林大人为玉奴所设的重圆破镜的巧计。几天后，林大人要为玉奴和墨姬举行婚礼了。此时的玉奴对墨姬的为人早已丧失了信心，对他的丧尽天良恨之入骨。他想：“我可不能像飞蛾投火，俯首听命就自烧自身。”此一时彼一时，婚礼中鼓乐齐鸣，暗院小姐的婚礼排场当然是另一番景象。小人得志的墨姬美滋滋地想着：“既越礼又成龙，新娘一定是富丽绝伦。”谁知 婚礼后，墨姬刚到门口，就被四个丫鬟的无情棒打得无从招架。为了进洞房，墨姬不得不收起案台教课的娇气，先任打四十大棒，然后低头进房，还要朝外跪下。趋炎附势、没见过世面的墨姬反倒认为这也倒是大家之女有这样大的规矩啊。等到她被狱奴奚落个够，命她抬头时，墨姬惊慌地以为见到了鬼。狱奴骂道：“你这忘恩负义的狼崽子，你指望把我推入江中，叫我冤沉海底？你睁眼看看，谁是人，谁又是鬼呢？”狡猾的墨姬马上为顾这小前程跪倒尘埃，想是狱奴不原谅就长跪不起了。这时，气愤难当的金松老汉打了进来，墨姬东躲西藏，狼狈不堪。林润夫妇此时为息事宁人，来到洞房劝解狱奴。林夫人对狱奴说：“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忍耐了吧。你看他跪下哀求，倒也可怜，就饶了他吧。”此时的墨姬奴颜卑膝，连连磕头，对林润夫妇道：“岳父岳母，狱奴现为大人义女，下官焉敢再有异心，还望大人成全。”狱奴轻蔑的冷眼看着墨姬，然后对林夫人说：“义母，您说他跪的是哪一个？”“他跪的是林小姐，为的是银元富贵。他怕的是林大人，为的是富凤攀龙。我绝不能再与狼虎同眠，希望义父执法严明，把这嫌贫爱富、杀人灭口的血债冤仇算清，绝不让这心毒手辣、不法之徒再害黎民百姓。”林润在狱奴的正义呼声中对墨姬喝道：“似你这忘恩负义之人，岂能在朝为官，摘取乌纱，剥去冠带，回衙听参？”墨姬在狱奴的纷争下得到了他应得的可耻下场。小狱奴在生活的磨砺下成熟了，他坚强的性格赢得了众人的称道，看透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小狱奴决定回乡，勤劳奉养老父亲，尽女儿的孝道。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我国传统剧目《金狱奴》。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